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9集，我想葬在天山。衙役们点上了火把，黑衣人全部被擒获，苏图鲁根本不跟赵普打，束手就擒了。公孙发现苏图鲁的情况不太妙，身体状况非常糟糕，就要上前给他把脉。赵普拦住他，半开玩笑半是认真。 你看他两眼冒红光啊，当心他咬你。 苏图鲁抬眼看了看公孙，皱眉。 全都是多管闲事。 赵普懒得理他，让人将他和黑衣人都押回衙门去，之后的事情就交给包拯处理了。远处那么热闹，展昭和白玉堂早就透过窗户看了个大概。 赵普貌似得手了， 应该差不多。 白玉堂说完，去将熟睡的小四子抱起来，和展昭一起带着刀血老头回衙门。此时衙门里头灯火通明，包大人连夜审理此案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苏图鲁的身上搜出了两把断头刀，还有一份刀谱，加上之前公孙从断刀门那些死者尸体上找到的伤口，与这里黑衣人所带兵刃外形吻合，连毒药都找到了，可以算是铁证如山。展昭和白玉堂赶到的时候，苏图鲁已经认罪了。苏图鲁面色平静，没什么要辩白的意思，大有些听天由命之感。赵普回想起几年前他还意气风发的样子，虽然看起来有些癫狂，但几年后就如此颓废，莫非是那把断刀的关系？折影想来消息灵通，就小声在赵普身后提醒。 我之前派人打探了一下，据说苏图鲁因为行事冲动不计后果，如今在军中已经没有地位了，也得不到重用。 赵普点了点头。白玉堂将小四子还给公孙，公孙伸手接过睡得迷迷糊糊的小四子，本想抱着他走了，不料小四子突然醒了，揉着眼睛要身边赵普抱。赵普挺乐意地接过去，让他趴在肩头，没一会儿小家伙又睡着了。公孙嘴角抽了抽，酸溜溜的，赵普还对他做鬼脸。 不如给我得了，让他认我当个干爹。 哼，你想得美。 白玉堂漫步走到了离苏图鲁不远的地方，仔细打量他。眼前的人他真的几乎不认识了。苍老，病态，凶悍。哪里是当年那个风流倜傥随性洒脱的杨采生？白玉堂一时有些闹不清楚，他是本来就这样，还是因为那把刀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？此时杨采生也看到了白玉堂，他微微皱眉，盯着白玉堂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一声。 你笑什么？ 杨采生慢条斯理地开口，也不怎么尊重。 到底还是叫你来办事，他不是死了吧？ 你说谁死了？ 还能有谁？ 谁？ 白玉堂却是追问。杨采生嘴角抽动了一下，始终没说出天尊二字，然后不耐烦地看包拯。 包大人，赶紧判罚吧，反正我命不久矣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我认了。 包拯拿起惊堂木要拍，那样子像是要喊一声斩了。庞吉赶紧抓住他胳膊。 你个黑子呀，急什么呀你？ 打扰我判案，连你一起打。 他还好些事情没交代呢，等会儿。 包拯心不甘情不愿，回头看苏图鲁，而此时苏图鲁皱眉看着别处， 似乎并不惧死，公孙盯着他看了良久，点了点头。 但的确病入膏肓了，可能撑不了多久。 确定。 定。眼看着是要发作了，赵普赶紧打住。 为什么？因为刀？ 走火入魔造成的，长时间经脉逆行，负荷太大，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。小命都快没了，还想着一统天下，攻打大宋，称霸武林呢。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 病重也要接受惩罚，杀人偿命。 包拯话没说完，庞吉拽着他，不让他拍惊堂木。包拯恼了，回头狠狠瞪他。 你敢让我判案？你着什么急呀？这不白玉堂还有话问吗？真不会收买人心，人好歹帮你跑腿了那么多天。 庞吉一个劲儿冲包拯使眼色，包拯愣了愣，果然见白玉堂似乎还有些迟疑，于是就将到了嘴边的话都收了回来，耐心等待。庞吉在后头看得啧啧称奇。 黑子真给白玉堂面子啊，铁面无私都给网开一面了。 此时堂上安静了下来，白玉堂看杨采生，杨采生不说话。就在这僵持之中，展昭走了过来，站在白玉堂身边。 你当年跟天尊学功夫就是为了刀法？ 我入中原就是为了学功夫，天尊是功夫最好的，自然跟他学。后来我娘子找到了断头刀，但突发意外，断头刀落到了谭金的手里，天尊最终没收我为徒，可能是我天分不够，于是我只好带着娘子抢回断头刀，远离宋土，回到西夏。这里本身也不是我的家乡。 那个抱枕的人头去找天尊的人是谁啊？ 我的手下。 展昭回头看了看站着没出声的白玉堂。 整个案件都清楚了，当年你师父的断头刀估计是断刀门的掌门偷走的，是不是刀行风指使的那就无从查证了。反正他是脱不了干系，真相大白之后，这人该判的还是得判。 包拯就看了看展昭，那意思是问白玉堂与他同门话别完了没有，是不是还有事儿？展昭看白玉堂，也难怪包拯有这疑惑，因为白玉堂看起来心事重重的。公孙和赵普等人也都对视了一眼，他们大概都知道白玉堂想问什么。杨采生给天尊送的那一封信里边，对天尊的尊敬和孝顺写得十分真诚。白玉堂可能想知道，这个人有没有真心尊敬过天尊，拿他当师父，还是说从一开始的拜师到最后的书信都只是骗人。又等了一会儿，白玉堂蹲下跟杨采生对视。 你一直以来都是骗他的吗？ 杨采生微微皱起眉头没说话。这时展昭也蹲下了，看着杨采生。 喂，天尊说带你的尸体回天山，好好安葬。 杨采生微微一愣，看着展昭，白玉堂也看了看展昭。 你想不想回去啊？还是让九王爷带你去边塞，送还给西夏。 天山，我想葬在天山。 你娘子呢？ 很多年前就死了。 你真的想回天山不想回西夏？在这边你不过得一座孤坟，在西夏那可是王侯将相风光大葬。 我只想留在天山。在天山那几年是我人生之中唯一忘记身份野心，只用心西湖最开心的几年。可惜我天分不够，最终也没有拜入师门。 杨采生说完，白玉堂微皱的眉梢松开了。 他对回头看他的展昭点了点头，又对包拯微微一拱手行礼，转身出去了。众人也都心情复杂，杨采生给天尊那封信未必都是谎言，而天尊不愧是圣者高人，看来也早就料到这是怎么回事了。但是杨采生也好，苏屠禄也罢，一口气杀了断刀门那么多人，罪恶滔天，死不可免，包拯一向公正不阿，怎么可能轻饶他？展昭见白玉堂出门了，知道他不想看到杨采生的下场，想了想就跟了出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